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北京时间20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尘烟，伤口磨灭成茧，心将旧的封缄，痛替伤口消炎。作祟的缘是多，把暗和深上线。等我们一世相见，一去难回头的剑。光阴还在原点，还懵懂的花和少年，眉梢眼角带点轻轻轻觉，花儿长发披肩，少年似同学，纯净但也热烈，未经世的花和少年，辗转唇齿之间，在亲密里的爱恋，有嚣张的气焰，最勾人心弦。再多不过时间，再迟无非了解，幸福那谁铺垫，又把谁祭奠。留一点悬念，才明白体谅是对执着的善莫大焉，也懂得虚弱实现恶事的情有可原。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那过去的花和少年，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笑我庸俗肤浅，一脸不屑，许下情比金坚。有故事的花和少年，在生活里沦陷。花是那个少年痴的夙愿，最后沉睡胶卷。青春和我正面背面，笑我庸俗肤浅，一脸不屑，许下情比金坚。 下卷。心事浅浅的甜，清愁寸寸的剑，长短轻重明显，和情爱周旋。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禁区和诗篇？谁又料想会把爱爱成长谈和苟且？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盛典。花月少年踮起脚，闭上了眼。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花儿和少年》。当年年少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在你脑海当中会闪回吗？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薛之谦了。其实今天做这期歌单，特别想聊一聊，如果你遇到十年前的自己，会说一些什么呢？会感谢十年前他坚持那个梦想，坚持那个决定吗？就像薛之谦一样，在这十年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包括事业的低谷，包括被雪藏，包括去开火锅店，去做其他的生意，而始终没有放弃的就是他的音乐梦想。所以2016年应该是薛之谦他的音乐去重新发光的一年。所以说这十年，如果你能碰到当初的自己，会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曾经的每个人呢，都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有过冲动的一些梦想。我想成为一个歌手，我想成为一个足球明星，我想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我想要和自己心爱的那个他走到最后。而这些梦想在时间当中经过洗礼之后，都能否实现呢？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流伤。 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多少孤独。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是刚刚听到的 Eason。 其实呢 Eason 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出道了，我记得如果要是倒到十年前的话，那会儿他应该是非常青涩的一个样子，应该是在冲上云霄，对，岁月如歌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在冲上云霄第一部的时候，看到 Eason 去客串了一个角色，就是巨星本人，当时觉得哇塞，就是现在看到他是那样有一些疯癫，有时候又很正经很深情的感觉，但那个时候他真的很青涩，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崭露头角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坚持才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现心中的想法。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大家都在说探戈尔那句话，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哈。但其实呢，我最近也在养花，看到鲜花在瓶中盛开，但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后来它们就会凋落，就会腐败。可能那一瞬间发出的光和热，就是鲜花一生的追求吧。也可能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去实现理想的过程就非常美丽了。生如夏花，阿鲁阿卓山峰组合。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自容祖儿的声音。对于很多人来讲，认识容祖儿的话，第一首歌应该就是刚刚这首歌吧。甚至在很长时间之后，容祖儿一直努力想要去摆脱这首歌留给大家的印象。那今天呢，祖儿依然是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去活跃、去演唱、去释放她自己本身的光彩。而这首歌是2003年的时候，当时就获得了 TVB 的金曲金奖。说到如果你遇到10年前的自己，会说一些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毕业或者是人生一些其他选择的时候会迷茫，会想自己的选择会不会是对的。那我想如果是选择的话，应该只有对和错，如果两个都是对的，就不应该算是选择了吧。所以很多人在做这个决定的那一瞬间，应该是凭借着非常大的毅力去做出了那样一个可以影响自己今后一生的一个想法。周杰伦要提到他的话，他可不只是10年前了。在10年前的时候，他是已经大红大紫了，那个时候他是弹着11月的肖邦，没错，就是那一首夜曲啦。你会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周杰伦他那种非常浓郁的哥特风吗？

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睡得有点苦，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区，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区，要继续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 Come on， 改变自己吧，这就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相信这首歌你也是非常熟悉了，它是在2007年去发行的。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啊，这首歌真是一直在跟着摇摆哈。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因为一直非常喜欢王力宏，从他开始唱《唯一》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也喜欢他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实力偶像派。谁知道另一个这首歌也是王力宏当时呢去创作灵感来自于自己的生活体验。他说有一段时间呢，他常常被自己限制起来，因为可能自己的音乐风格包括创作的一些习惯都已经形成了，那怎么去通过生活去改变呢？后来发现改变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就不像之前那样墨守成规，就创作了刚刚这一首《改变自己》。所以有时候不要害怕去勇于改变自己，会迎来全新的变化。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真的遇到了10年前的自己，会对他说一些什么呢？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一说，嗯，当年你做那个决定就是对的，或者当年你再坚持一下，也许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呢。那对于这些有着音乐梦想的音乐人来讲，他们的梦想可能是力量更加强大，更加的持之以恒，更加愿意去为之付出。比如张韶涵，其实上次在看到他的时候是在《我想和你唱》的现场，当时他已经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线当中了。 他在现场的时候唱的是一首《欧若拉》，当时他在现场一开口唱《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的时候，那种充满着活力的感觉又回来了，居然感觉到有的时候这个节目仿佛在告诉我们，成不成为一个歌手可能和唱功本身关系并不大，还是要看歌手本身的努力和他们的实力吧。而在他们成名之后，很多人选择去发出一些新的改变，去尝试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曲风，而张韶涵又回来了，这一次带着她的全新的单曲《第一夜》。 身上那身大衣无声堆积，在人群中变成记忆，形成这段其实小说烦恼的记忆，心跳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这时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是会的条件，撂下极限，一夜之间多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越是浓烈，转身奔向无限未来，从第一页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页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傻过疯过是会的条件，撂下极限都在我的第一页，身上那双大海不依无限委屈，在人群中变成纪念，青春这份其实小说烦恼变成感言，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未来从你一夜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第一夜我的起点，都纯粹才是我的世界，守护完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守护着这盏蓝的天际线，哦，现在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起贝壳崩溃炸得晶晶，浪花是彩虹星星，请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吹吹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啥盖被子，但地球是昼夜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是现在是现在，黑蓝照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就是我彩虹金刚。 清新的声音当中多了一些温暖，听到的孙燕姿的彩虹金刚。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如果喜欢孙燕姿应该是从她非常青涩的那个时候开始，从遇见，从绿光，从直来直往，那个时候的孙燕姿她的声音是非常的清新，在华语乐坛当中呢是当时非常的独特，而很多人评价她就是一个短发女生，非常的俏皮，非常的古灵精怪。而现在结婚生子之后的她呢，声音当中多了一些温暖，这首歌就是她唱给孩子，唱给她的听众朋友们听的。遇到十年前的自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话要说吧，但如果是林俊杰的话，我相信他的话应该会更多一些。平时呢，林俊杰会在创作很多歌曲当中把自己的想法加入进去。十年前的时候，林俊杰应该在曹操，对， 当时在唱着曹操那一首歌，做着那一张专辑。那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偏实验性质的一张专辑了，而林俊杰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去突破，尝试去把更多的音乐元素去加入进去，去运用起来。这首歌就是他的一个全新的尝试，一种复古的感觉，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这种复古电子相信很多人来讲也是耳目一新的。 To Infinity and Beyond。 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 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前方是未知，明明也是海风，塞人的歌会有人忘记初衷，说每个风浪都能够淹没我，可我会像老的修辞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山墙，记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可我会像老的修辞一样，这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我骑着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哦，我会像老的修辞一样，这是心中的方向，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武器就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不管明天的路有多漫长，我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 这首来自鹿晗的《勋章》，他说他认为的成长是经历受伤之后才能成长，而这首歌献给所有的梦想家，所有着梦想想要去达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的这样的人吧。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有一种鼓舞的力量，有一种励志的感觉。那其实呢，包括很多人也在努力的去成就自己想要达到的梦想。头上有天，脚下有地，眼中有你去的方向，才能够更加的坚定，更加的义无反顾。与其今天我们说说是遇到十年前的自己，你会不会拍着他的肩膀说上一句谢谢你的努力，更不如说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去总结一下，未来还未来，未来还很长，如果你能在十年之后可以去拍着肩膀说你的努力是正确的，那你这十年一定要更加的去努力了。最后一首看歌时间要送上来自李健的这一首《向往》，心中有希望，总会有力量。我们明天再见啦。 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 北京时间